在这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近三个月以来啊，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陆续的欣赏了常氏相声世家、马氏相声世家啊，都是相声界啊非常有传承的几个家族，几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再为您啊介绍一个相声世家，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侯宝林先生为代表的侯氏相声世家。侯宝林先生在相声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相声这种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时期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啊，是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可以说呢，正是以侯宝林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相声界的有识之士啊，和我们文学界、文化界的很多名家们一起努力，才使得相声这样一种原本被很多人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艺形式呢，能够在新时期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侯宝林先生在艺术上、在美学上对自己啊，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也正因此呢，侯宝林先生留下的相声作品啊，堪称每段都是值得回味的经典。侯先生在创新上做了大量的努力尝试，而这一切呢，其实和他深厚的传统功底啊，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就先来欣赏两段侯宝林先生啊表演的传统相声。两段呢都是侯先生非常擅长的学唱类的作品，也就是相声里的柳活啊，还都是腿子活。我们先来欣赏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汾河湾》。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哎，就这么四门。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哎，全都能唱。 您都能唱什么？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哦，这是唱的一门。 哎，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啊、是 比较容易。 京戏呀、啊、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是啊， 这个角儿也多。 哎，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不错的。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 怎么影响啊？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是啊，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可不是吗？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什么叫冷门啊？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这个昆曲啊， 哎，我认为有意思。 好啊，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哎， 我特别喜欢听。 是是，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好啊。 金山寺， 哎， 我最喜欢听。 是是，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哦， 您听过没？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哪个梅老板呢？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煤铺老板 啊，他很喜欢我。 是啊，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嗯，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你听，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是跟他合作了。 唱戏呀、啊？ 不是，摇煤球了。 也叫摇煤球。 这是说笑。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跟梅先生一块唱。 哎， 那咱可不行。 是啊，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那倒是啊， 人家的艺术好。 哎，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那都得好啊。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好、 啊，我对这个昆曲啊 是 会几出。 哦，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谁呀、啊？ 韩世昌。 哦，韩先生啊， 跟这个白云生 啊， 这二位老先生，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啊，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哎。 这二位我都学。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哎， 那能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这二位是我老师。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哦，是您的老师。 哎， 哎呦呵， 跟他可不太熟识。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 嗯， 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哎，不太熟识 啊， 因为他的艺术好 啊、 嗯，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喜欢我吃包子吗？ 来 哟， 两次哭曹操压上堂来。 曹操没来啊？ 没来哪行啊？ 啊， 你敢去啊？ 你说话呀，曹操 哪儿追？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你上哪儿赶去？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这就该我了。 哎， 你说话呀！ 这样此哭曹操压上堂来。 啊哈！啊，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 当然呢， 这不叫板了吗？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这是大花脸了。 大花脸， 哎，这样此哭曹操压上堂来。 大王来， 不对， 大王来了， 老爷 来也，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怎么这里还有串啊？ 哎，这一大段串呢， 是什么词啊？ 中堂日胡雪躲在爱避火，有谁知智谋先此王罗怒冲冲，木且把滴水哎呀过，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啊？就是这个呀。 哎， 这累傻小子了呢。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叫我了， 像话吗？ 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你是唱花脸，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不，咱们 大将此刻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二爷。 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 这怎么回事？ 这放炮了。 赤龙潭与虎穴躲在爱避火， 好，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有谁知智谋先此王路怒冲冲，我且把敌水呀哎呀过， 打起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议，对对抗，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我来了， 我，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我这三句白唱了。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啊，那我不说来了， 应该问了。 问什么呀？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老词儿，下面 做好了再问。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是我。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你怎么老问这句呀？ 是你就行了。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还得下跪呢。见了我忙了又。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牙呸！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其名。为你这小小的县能力，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哎呦， 给曹操枪毙！ 枪毙！